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养老规划今天发布，本市16家医院为患者提供消化内科同质化服务，华夏银行首家图书馆银行在北京落地。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养老服务专项规划2021至2035年今天出台，规划明确各区、各街道、乡镇各类养老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功能结构、数量规模，推进地区平衡和结构合理，明确养老服务产业的可期目标和发展路径，推动养老服务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正在市民政局参加新闻发布会，我们来连线王进清。进清你好。 你好，冰冰，听众朋友好。 到2035年的这份养老服务规划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市民政局预测呢，到2035年，北京老龄化率将达到25%。届时呢，全市常住老年人口呢将达到575万左右，其中呢，高龄老人达到140万，那么失能失智老人呢将达到27.5万左右。那么市民政局呢，在这个专项规划里特地设定了。2025年就到2025年和到2035年的两个阶段的目标。那么2025年呢，全市千人这个养老床位数呢，由现在的4.8张将提高到7张。那么建立起与北京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城乡一体的精准这个养老服务体系，实现这个养老服务设施均衡布局，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和这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全覆盖。那么京津冀区域的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也是得到深化的拓展。那么到2035年呢，全市的千人养老床位数呢将达到9.5张，全面建立街乡镇养老服务联合体和市区养老服务联动支援机制。那么失能失智老年人90%以上都可以获得优质高效的长期的照护服务，老年人呢可以享受便捷可及、品质较高的这个养老服务。其实这些看似很简单的句子背后，都是一系列的跟我们老年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很多细化的信息。丁丁， 那么对规划的对象是哪些人？将会由哪些政策做出调整呢？ 这个规划这个人群覆盖是全市60周岁含60周岁常住老年人、60周岁以下的残疾人和18周岁以下的困境儿童，以及其他有照护需求的特殊群体。那么为北京市常住老年人口中有这个长期持续照护需求的重度失能失智老年人规划这个养老床位。三类人群呢被划分为基本的养老服务对象。第一个呢，就是具有本市户籍的城市特困人员，也就我们原来所说的城市的三无人员，和农村的特困人员，也就是原来的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等等这些城乡特困老年人这个托底保障群体。再一个呢，就是低保或者低收入家庭、失能失智高龄老年人等困境保障群体。最后呢是失能失智、重度残疾、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等重点保障群体。另外呢，如何完善这个精准养老服务体系，如何保障养老服务空间的供给，养老床位有哪些选择，还有如何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如何培育养老服务产业等等这些问题，这个专项规划也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我也会做详细的这个解读报道。丁丁， 期待你之后的报道，谢谢进清，再见。 好，再见。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从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消化内科学科协同发展中心了解到，消化协同中心从2017年启动至今，通过增加床位、设备配置、优化推广就诊流程、开展周末和晚间门诊等手段，16个成员单位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水平明显提升。据统计，中心成立以来，整体消化内镜操作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0%，使患者在中心各成员单位都能享受到同质化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消化协同中心由北京友谊医院为牵头单位，联合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15家医院多举措，提升中心消化系统疾病整体医疗服务能力与可及性，切实解决首都人民群众消化系统疾病困扰。继续关注新闻，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成仙起心，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70周年书画展昨天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70年来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各地文史研究馆馆长、馆员和部分馆外书画名家的精品佳作184件，包括齐白石的桃、陈半丁的牡丹梅花、刘奎林的孔雀。长城内外皆故乡，内蒙古文物精华展昨天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240多件套精品文物，展示内蒙古地区几千年来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融合和升华的历史脉络。展品中包括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文博机构馆藏许继江青铜簋、上郡首寿铜戈、晋鲜卑龟翼侯金印等文物都在展品之列。展览在国博北九展厅展期3个月。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连线报道。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如果走进一家银行，不但能够存取款，在等候办理业务的时候，还有上万本精美的图书可供取阅，您会不会感到惊喜呢？华夏银行日前在北京落地首家图书馆银行。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实地探访，我们来连线史玉。史玉你好。 冰冰你好，听众朋友好。 这家图书馆银行是什么样的呢？ 好的。那华夏银行的北京石景山支行呢，是位于首钢厂东门的南侧。那么这里也是华夏银行在北京地区的一个旗舰网点。那走进这个大厅呢，可以看到左手边的一整面墙都被书籍填满了。那不少客户在等待叫号的时候呢，手里都会捧着一本书。那再向内进入到这个专属的书香华夏阅读空间，能看到满眼都是这个琳琅满架的各类图书。如果遇到喜欢的，还可以在这个专设的办卡机、借阅机上头去自助办理借阅，能够实现整个北京地区的一个图书馆的通借通还。那么这个石景山支行的图书馆银行特色呢，也是经过这个石景山区图书馆认证的一个公共的阅读空间。那么8500册22类的书都是由石景山区图书馆提供的。那每年呢，还会提供4次换新书的一个服务。那今年9月1号呢，华夏银行是在北京成立了首家图书馆的银行。那么运行以来呢，进出的读者近1000人，还有近100名读者进行了借阅。那据介绍呢，为了打造这样一个图书馆，华夏银行石景山支行是将原来的贵宾休息室、沙发区，还有部分的 VIP 窗口重新进行了整合。那么腾出了足足196平方米的区域，占到1层营业总面积的1/3。那么图书馆的这个装修风格，我看到也是非常贴近比邻的这个首钢园的。那重工业风当中呢，又透出了浓浓的科技范儿。而且呢，除了像图书馆阅览室之外，这个区域里还设置了像冬奥比赛的观看区、母婴室，还有北京市的户外劳动者驿站，可以为户外劳动者来解决吃饭难、喝水难和如厕难的问题。那么这家图书馆银行呢，可谓是跨界融合了文化加金融、公益加金融以及科技加金融的多元场景。那未来呢，华夏银行表示还会继续根据北京不同区域的特点，引入更多的元素，打造更多不同主题的跨界网点。冰冰， 好的，感谢史玉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再见。 好，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7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